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我哋见到墓室里头摆放住三只棺材，肥仔一时都唔知点好，就问我呢啲系咪叫阴子棺。我就对肥仔同杨树嚟讲啦，不合常理嘅呢就系妖，睇嚟呢我哋今次要开嘅系三只妖棺。肥仔仲想问啲咩嘅，我一手拦住佢嘅话就讲啦，点呀点呀，啱啱见到棺材啫就腾晒鸡啦。以前呢的确有个阴子棺青铜角，八字不眼物近前嘅界条。但我哋行过三生桥嚟到阴公冥门嘅前面，咁就讲明我哋三个嘅命系绝对够晒硬㗎啦。如果唔系未过条三生桥啊，早就已经去咗阎罗王度报道啦。肥仔话啦， 你真系讲笑啦你。本司令几时有话惊过呢？只不过呢未见过呢一种棺材，老鼠拉龟冇掟埋手咋嘛。 其实呢我都唔知我哋嘅八字够唔够硬嘅。咁样讲呢係想同肥仔撞下胆嘅啫。喺个门洞前面离墓室里头嗰三副奇形怪状嘅棺角仲有一段嘅距离。照明弹虽然照到里面好光，但都睇唔到细微嘅地方，唯有等等再睇真啲。我见撬开咗洞门之后冇触动到咩机关，就对杨树利同肥仔岌咗下头示意入得去啦。杨树利撑开金刚伞响前边开路，我同肥仔响佢后头跟实。头先射入去嘅照明弹仲未熄，墓室里头仲系好光。同我估计嘅一样，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回字形墓室，共分为内外两层。白墙之内系第一层，同呢一幅墙间隔七八米远嘅，里面仲有一幅砖墙。两幅墙上面嘅墓门成一直线，里面洞门就只系弧形顶嘅低矮门洞，并冇门山阻拦，照明弹直接就打咗入墓室嘅最里面。一入外门，我先用电筒照下两边。呢度系两幅墓墙之间嘅夹层，堆满晒各种青灰嘅巨型铜铸祭器，有铜盘、铜鼎，铜器中间仲放住啲象牙、玉璧、玉斧等等嘅嘢，象征住墓室主人嘅国主身份。呢个系我咁大个仔见到陪葬品最多嘅皇墓。呢一啲陪葬品就系为咗死者特登整嘅，唔系好似精绝角咁随便将啲值钱嘅嘢堆入去。汉唐时期厚葬嘅风气达到咗巅峰，传说嗰阵时候有啲帝陵里头嘅陪葬品超过咗1000吨，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财力嘅三分之一。献皇墓里头嘅陪葬品虽然就冇嗰啲帝陵咁奢华，但是几乎将成个田国都埋晒入墓里头。但是那些神民、奴隶同埋财宝一样都冇办法随献皇上天，都系响2000年嘅岁月里头慢慢咁腐烂响阴森黑暗不见天日嘅地下面。我叹咗啖气，心諗中国以前嗰啲值钱嘢就系咁嘥晒㗎喇。於是我加快咗脚步，跟住杨树利入咗内层嘅墓室。两层墓室就好似古城池嘅内城同外城咁。最里面嘅墓室就系古墓嘅核心部分。照明弹嘅光逐渐暗咗落嚟。我哋啱啱入晒墓室里头，四周围就恢复返一片漆黑。我哋即刻开着头盔上面嘅射灯，睇到前面嗰副用铜环吊响半空嘅铜角， 佢体积最大，响三副棺椁里头系最突出嘅。其他两副都系冇吊响铜环上边嘅。铜角系乌黑色嘅，毫无光泽，上面铺咗一层好厚嘅灰尘。我戴起咗手套，将铜角上面嘅灰尘轻轻咁抹咗下，角身即刻就被光影成咗诡异嘅青灰色。铜角上面已经生满咗好多绿色嘅铜锈，立下眼，只系爬满晒绿色嘅白竹咁。但仔细一睇，铜角上面仲锁住九把重锁，将整个铜角封到密密实实。棺角身上仲铸有好多奇异嘅植物。呢个铜角除咗重同埋大之外，就冇咩更加明显嘅特征啦。真正嘅棺木应该就响里面。我哋再睇下另外两只棺角，一只系木嘅，但系睇色样同大细，应该唔系木角，而净系得一层棺材板。但系呢啲棺木一啲都唔寻常啊！粗略咁睇下，约莫厚有八寸，冇上漆，显露出木料原来嘅颜色，睇起身呢似乎系焦炭咁，但系木质却好细密坚韧。杨处理出奇咁问啦，棺木似乎系冇经过特殊嘅加工，但系世间上点会有呢一种材质嘅木料呢？我敲咗个棺盖，发出咚咚咁嘅铜钟撞击声，响狭窄嘅墓室里面听起身，呢啲声格外咁洪亮沉厚。我就对杨处理讲啦，这个呢就是传说中的阴子棺了。在深山老林的山沟里面，阳光照不到的地方，有一种好像炭感的色的奇怪树木。这种树从生出来开始就从来没见过阳光。普通的树木一年多一圈年轮，而这种见不到阳光的树要过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，它才是增加一圈年轮。这种树就叫做阴子木了。它的名字很特殊，是用来形容它好像在地窖里生出来的树一样。肥仔都用手摸了个阴子棺就说了。 啊，这个如果真是阴子棺呢，那就发达了。听说这种阴子木啊，是很难长成材的，可以做成棺材。而且块板仲咁厚啊，一啲其他嘅材料都冇，按依家嘅行情呢，实比同体积嘅黄金仲值钱啊。我睇呢实在搵唔到其他值钱嘅嘢啊，咁我哋搬佢返去就得啦。都咪鬼博呢，今次嚟云南我哋都唔算係星期六义务劳动啦。你哋话系咪呀？ 我对肥仔同杨处理讲啦，黄金同呢一种木料喺边度有得比啊？即使系十只黄金棺材啊，都换唔到佢啊！你睇下啲棺材板几厚，而且啊，都系最好嘅阴树心。呢样嘢有个名堂，叫做阴木断心八寸板，唔系万年嘅阴子木啊，又边度有咁厚嘅树心啊？想当年啊，慈禧太后老佛爷都冇咁嘅待遇啊！呢种树响汉代就绝咗种啦，后世再都冇人揾到咁粗嘅树啦。肥仔听见我咁讲就话啦：， 喂，咁仲等咩啫？喐手搬啊！ 杨处理冇理肥仔，就对我讲啦：， 吊响半空嘅青铜角都好特别，咁又系咩一回事呢？嗰边仲有副奇形怪状嘅棺材，唔通呢度撞住嘅系献王同佢嘅两个老婆？ 我摇咗下个头啊，讲啦，我都暂时未睇得出系点解啊。青铜角响灵祭里头系属于异类嘅，净系得啲十恶不赦嘅罪犯 或者是得过传染病的贵族才会用铜角封死。还有一种讲法，是条尸在入殓前就有了尸变的迹象，为了防止僵尸破棺而出，亦都会用铜角封死。你睇下呢个棺角上面仲有九把重锁，想打开佢真係谈何容易，鬼先知道里面係装啲乜啦。杨出你就讲啦， 我淨係知道有种铜角金棺係为咗防止尸变嘅，原来呢个青铜角都係爱嚟咁用㗎，咁吊起身又点解呢？ 肥仔插口讲啦， 哎呀，呢、這个连我都知啦。以前呢，我哋系见过一个人变铜角，比呢只生猛好多。当时嗰个老姑啊，差啲吓到濑尿啊。后嚟呢，我系听讲呢一种吊环角呢，系专门用嚟装求仙修道嘅人，等佢哋死咗之后呢，就唔会接触到地面嘅俗气。我估啊，依里头装嘅九成九就系献王嗰只死人老种子啊！呢个死老嘢唔单止成唔到仙啊，家阵响度啊，反而生咗毛，尸变起身啊！我哋一咪鬼掂佢咧，趁早抬个阴子官翻去，咁我哋下半世啊，即系可以讲得上系火烧旗杆长叹啊嘛！ 我对杨叔你讲啦，系你真系咪鬼听佢乱噏廿四啊！嗰次吓到濑尿嘅系佢先系真啊！不过咧，佢都讲啱咗啲嘅，吊响半空嘅都系道家中人，铜角系用嚟装僵尸嘅。不过就凭咁咧，仲唔可以断定里边嘅就系献王呢三个官角啊，大有文章啊！我哋一定要搞清楚系咩回事，先至好喐手啊！我哋决定再睇下第三副棺角，睇完先再决定点开棺。於是一起行到墓室嘅最里面，嗰度放住嘅係一个无缝嘅石棺，係一个用成嚿绞石直接整成嘅石棺。绞石棺显得格外古朴，甚至有啲原始。外边有几百个连环相套嘅圆环做装饰，呢啲环形雕刻拼埋一齐形成嘅图案係一隻黑色嘅野兽。但係睇唔出系咩野兽嚟嘅，既唔系龙又唔系虎，个样充满住古老神秘嘅色彩。无缝石棺外面搽咗层半透明嘅单漆，条罅都被封到好实，睇唔到里面啲嘢。不过我最近在潘家园道积累了一些经验，虽然那里留夜多个坚野，但是胜在信息量十分丰富，可以接触到大量日常知识以外的见闻，特别可以在民间的收藏家口里头了解到不少有关各种名器的信息，那些都是书里面找不到的。我就曾经不止一次听过这种无缝的石棺，据说在山西就曾经挖过两副出来，但是这副石棺明显比平时的棺材短了截。棺材底有四只粗壮的独脚石人抬住，所以看起身又比那只阴木棺高出了一点。肥仔看完就讲了， 这个肯定献王的仔啊，是个王子来的，初中还未毕业，他老豆就拿他来陪葬了。文凭都唔要呢，諗住等埋一齐升仙呢。 杨雪你就讲啦， 冇可能，苦读不吃儿，从你未听过有边个会用自己嘅仔女嚟陪葬 㗎。我对佢哋两个讲啦，当然就唔係咩王子王孙啦，呢一副石棺咁细，好可能里面装嘅唔係全尸。战国嘅时候列国相争，百家争鸣，墓葬文化亦趋于多元化，有聘肢葬、碎葬、卷葬、俯身葬、踎葬同埋圆侧卧葬等等， 对死亡嘅理解唔同呢，安放死尸嘅方式都唔完全相同嘅。呢个应该系卷状嘅石棺，而且绞石都非同小可，系一种稀有嘅良石。佢嘅属性好似水玉，里面葬嘅死尸生前必定都系个有头有面嘅人物啦。只系卷状呢一种葬法呢，到咗汉武帝嘅时期啊，中原就已经冇人再用啦。系唔系响田南道仲有保留就不得而知啦。问题系呢三副棺角虽然系埋响同一个墓室里头，但除咗都系好特别之外，其他好似都冇乜拉楞㗎喇喎。我心諗反正都係諗唔明㗎喇，不如叫鬼开佢嚟睇下啦。於是我叫肥仔喺角落头度点着三支蜡烛，然后先向最值钱嘅阴子棺埋手。献王就算烂成咗灰呀，毛尘珠都应该仲喺棺材里面嘅。我见肥仔点着嘅三支蜡烛慢慢咁光咗起身，将阴森嘅墓室角落头照光咗一笪，心中突然諗到啲嘢。三世桥三口棺槁，正喺度諗緊，就听见杨雪莉对我讲啦。我諗返起喺地宫门前嘅三世桥，呢三副棺角度放嘅尸骸好有可能都系献王。不过可能唔系我哋要揾嘅嗰个献王。墓室里头嘅棺角系佢喺其他古坟里面挖出嚟嘅。可能系通过某种方式佢认定呢一啲尸骸系佢前世嘅尸骨啦。我諗咗下就答佢啦。冇错啦，咁就唔难理解啦。三副棺角唔系一个时代嘅，而是代表住献王在人世间的三生三世。中国道家向来都有先道化三生的传说，这前三世被称为三欲，最后都会死得好惨的，所以才用这么特殊的棺角来装殓。真正的献王一定是葬在这个墓室的某个地方。咦，我们只是挂住看这三副妖棺，去墙角度点蜡烛嘅肥仔点解仲唔返嚟嘅？三、六、九，墙角有九支蜡烛。啊，呢条友啊，点解点咁多支蜡烛呢？诶，佢个人呢？杨处理对我做咗个咪出声嘅手势。 你听下，嗰副青铜角里头系咪有声啊？ 距离我哋最近嘅，同三个妖官一样，按照三角形摆放的三支蜡烛，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，肯定就是肥仔刚刚点的三支。然而这三支蜡烛右边的长度却另外还有两排微弱的蓝光，三支三支一排咁，这种光仅仅可以等人在黑暗的地方察觉到有光。在黑妈妈的墓室里头无啦啦多咗六支阴暗嘅蓝色鬼火出嚟，嗰隻吊响铜环上边嘅巨大青铜角，依家亦传出一阵阵铜铁摩擦嘅声音。我心谂，肯定系僵尸响里边勾棺角发出嚟嘅声。佢阿爷啊，一入地宫就碰到尸变。唔通系我啱先用手去抹铜角上边嘅积灰，棺角里头嘅古尸感觉到咗我嘅生气？唔会啊，我记得头先我系戴住手套噶。但系转念一谂，先唔讲呢六盏鬼火响边度嚟嘅，我哋三个魔金教位嘅明灯仲响度，位置亦冇错，墓室里头应该仲未发生尸变，或者是有厉鬼冤魂出没，咁我真係唔知道係咩嘢喺度作怪啦。我諗到呢度就定返落嚟啦，於是係大嗌啦。王司令，阿李路美你啊，你又喺度想偷啲乜嘢啊？你快啲同我攣返出嚟，如果唔係呢就军法处置你。啱啱讲完，就只见肥仔喺个青铜角嘅另外一面突出个死人头出嚟，就问啦。 啊，胡司令，你找我咩？ 我啊，在铜角上面啊，拗咗啲好嘢落嚟啊，好似系金嘅。 讲完啊，举住个圆形嘅金属物体行咗过嚟啦。我接过嚟一睇，见到系一块铜镜嚟嘅，抹咗上面嘅灰尘，铜镜嘅表面仲系好滑溜，冇咩点生锈，但系咧背面就已经系锈迹斑斑啦。镜嘅周围有一圈金黄色嘅枯石装饰，呢啲圆形嘅石头好容易被人误认为系黄金。铜镜背面虽然系烂茸茸，但系俾人一种古代文物独有嘅颓废美感。铜角上面装块镜嚟做咩呢？唔通系用嚟镇住里面嘅千年古尸嘅？但以前从嚟都未听讲过有啲咁嘅嘢㗎噃。我将块镜俾返肥仔讲啦。呢块铜镜上面嵌住嘅系枯石，唔系黄金嚟嘅。你喺边度攞落嚟嘅，即刻同我摆返上去。我哋仲有紧要嘢做，咪俾呢啲微不足道嘅名气误咗我哋嘅大事先得㗎。杨雪莉问旁边嘅肥仔啦。 啱先你喺东南角度点咗几支蜡烛啊？ 肥仔听杨处理咁问，就出奇咁答啦， 咪三支咯，话晒嘅，我哋都系有文化嘅人，唔通连数数都唔识咩？你睇， 一边讲一边拧翻转头，即刻就呆咗啦。佢都睇到除咗自己点着嘅三支蜡烛之外，仲另外有六支阴暗嘅蓝光，似乎都系火光嚟嘅，好似系由于火源太弱，未能够充分燃烧，所以啲火光仲系呈现出蓝色，同荒坟野地度嘅鬼火差唔多。我见呢六盏鬼火咁嘅蓝光，果然唔系肥仔点嘅。但只要三支蜡烛唔熄，我哋就唔会有太大嘅危险，都系要过去睇清楚先得㗎喇。墓室里头嘅生物棺椁都好实净，要嘥啲时间先至可以开到。如果墓室里头真係有啲咩邪嘅嘢，要尽快搞掂佢，唔好等佢阻住我哋搵无尘珠先得。墓室里头可以点着蜡烛，咁就讲明呢度嘅氧气充足。我头先用电筒四周围咁照咗下，但喺墓室呢个绝对黑暗嘅空间里头，同时空气里头又有啲杂质，照咗半日都照唔到啲乜。我嫌个防毒面具遮住晒啲视线啊，就将个防毒面具除咗落嚟，换咗个口罩戴返起身，拎住冲锋枪同杨雪莉肥仔一齐行过去睇下啦。由于地宫嘅面积唔细，肥仔点嘅蜡烛又相对集中，蜡烛光覆盖嘅范围十分有限。诡异蓝光嘅位置系响墓门嘅旁边，两个光源嘅距离大约有八九米，互相都照唔到嘅。走到离鬼火五米左近嘅地方，电筒已经可以将墙角照到一清二楚啦。入咗墓室之后，我哋嘅视线就一直被正中嘅三副棺椁吸引住，随身携带嘅光源照射范围又十分有限，所以都冇留意到墓门里面系仲有嘢㗎。最先睇到嘅系一块生满黑鳞嘅怪面，呢块面冇嘴唇，口度淨係得两排锋利嘅牙齿，鬼火微弱嘅光芒就系响佢个口度发出嚟嘅。我同肥仔一见到呢一块狰狞嘅面，心度谂到嘅就系恶鬼，都唔理子弹对呢隻嘢使唔使得啦，举起冲锋枪就想扫过去啦。杨雪莉突然开口讲啦： 咪住啊！ 好啦，杨雪莉点解突然揿住我哋呢？我哋见到嘅呢啲恶鬼又系啲咩嚟嘅呢？咁想知道嘅话， 就请你下次继续听我讲了。